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《我的儿子贝克汉姆》。兴趣决定一切，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，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。可以说，小贝无疑是幸运的，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。正是由于这一点，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，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，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。 我们出发去观看那场决赛，我很惊喜地发现测试的重点和我们先前在切斯道公园、沃德姆小屋以及瑞奇威日复一日练习的完全一样，颠球，带球绕过锥形障碍，冲刺射门，还有一脚出球，大卫的表现令人叫绝。我不想说他是在炫耀自己，但是他的确非常在状态。他们最后又踢了一场小型的足球赛。比赛中，只见大卫把球往对手脚下一塞，就把球从对手两腿之间趟了过去。他玩的每个把戏居然都成功了。看到他的表演，感觉真是棒极了，我从来没有这样骄傲过。其实那场球的表演并非出于骄傲自大，只不过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尽量的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。不过他在球场上玩的那些把戏的确有些过头，仿佛他在对所有人说，我在这儿，这儿是我的地盘。时至今日，有时他仍会如此。如果他需要一场抓人眼球的比赛，那么他就能够办得到。即使整支球队都不在状态，他也不在话下。想一想，他在老特拉福德射入的那一球吧。正是这脚进球，使英格兰得以在2004年挺进欧洲杯决赛。我记得在决赛进行过程当中，有一位教练的妻子走到我面前问我，那是你的孩子吗？就是那边那个金发的小男孩。是的，我小心翼翼作答，心里有些忐忑不安，生怕大卫干了什么坏事。哦，他真是了不起，我们都在谈论他呢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，他简直是光芒四射呀。当然，听了这样的话，我上了年纪的老胸脯又自然而然地挺了起来，我感觉骄傲极了。据我观察，到他们终止比赛去吃午饭为止，大卫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对手了。看到他往场外走，我赶忙抓住机会上去跟他简短说了两句，不过看起来他压根儿不想跟我讨论自己的球场表现，他只想知道在当天举行的全郡杯赛事当中瑞奇威的表现如何。幸运的是，他们当天的确赢了球，不过在当时我可没有太留意这件事情，因为我的脑子里只顾想着我儿子的表现如何。接着我们又被送往老特拉福德观看决赛阶段的最后几场比赛，以及曼联坐镇主场迎战热刺的比赛。最让我难忘的就是看到他第一次走上世界最伟大的足球场。他看上去是如此的弱小，然而他置身其中的足球场又是那么的宏大。真的，我觉得我的心都快被骄傲撑爆了。所有小球员都被一一地介绍给观众。当报幕员宣读说，大卫·贝克汉姆来自莱顿斯通， 热刺球迷顿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。可是接下来，报幕员又介绍说，大卫是一名忠诚的曼联球迷。这时，托特纳姆的喝彩声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一片嘘声，而老特拉福德的主场球迷则开始大声地喝彩，表达对大卫的支持。决赛难以置信地刺激着我和桑德拉的神经，而大卫却显得泰然自若，因为比赛一旦开始，他就不会再感到紧张。即使面对体育场里将近40,000名球迷也是如此。他接着在场上又参加了几轮测试，仍然是一些我们几年以来一直勤练不辍的内容，比如带球、射门、长传，还有定位搓球等。中场休息时，他们又做了几项测试，然后突然之间，我看到一名摄影师把大卫和教练拉到了一边。我们猜不出发生了什么，不过接下来下半场比赛开始了，我们也就没去想那么多。接着大约是在整场比赛结束前的10到15分钟，一位官员朝着我们坐的看台走过来，并且叫我们过去。他只说了2句话，我很高兴地通知你们，大卫胜出了，祝贺你们。我们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，我完全惊呆了，我说不出一句话，我有点喘不上气。我们穿过人群向颁奖处走去，那里似乎站满了人。大卫已经从更衣室里出来了，他冲了澡，也换了衣服，现在他就站在我的身边，而我心目当中永远的英雄伯比也站在那里，正准备为我的儿子颁发最高奖项。那一刻的感觉真是太奇妙了。如今我还需要费点劲儿，才能够记起颁奖仪式上都说了些什么。当然，伯比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，并赞扬了所有的参赛选手，不过他着重提到了大卫。每个人都朝我们挤来，表达祝贺，说大卫踢得有多么多么漂亮。我们的自豪简直无法用语言描述。可这时，我注意到大卫一个人悄悄地避到了一边。他在一个角落里打开一台电视机，继续观看曼联对热刺的比赛。回到饭店以后，我们都无法平静下来。我们在一起吃了晚饭，接着就准备上床睡觉。可是，在经历了这样的激动人心的一天之后，又有谁能睡得着呢？我们的脑子里全都闹哄哄的。大卫也处在比赛结束以后的亢奋之中，过了很长时间，他才平静了下来。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，关于成长与梦想，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。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，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、典雅的印刷，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。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、球伴、启蒙教练、经纪人和朋友，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，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。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。38天的时间，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，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《我的儿子贝克汉姆》。 放慢速度，扩大角度，保持温度。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。 大卫的获胜奖励是前往巴塞罗那接受为期2周的足球培训。当时巴塞罗那队的经理是特利维纳布尔斯，一些超级巨星都在那里效力。大卫将和获得亚军和季军的小球员一同前去，陪同他们的还有博比查尔顿足球学校的一名叫做雷威兰的教练。请注意，即使在当时，大卫仍清醒地知道，对他来说，什么事情更为重要。在巴塞罗那停留的那两个星期当中，中间的那个星期六，恰巧是瑞奇威在怀特哈特道参加全郡杯决赛的日子。大卫坚持要飞回去参加比赛。幸亏，他的外祖父，也就是那位狂热的热刺球迷，很乐意为外孙支付回程的旅费，因为他很想亲眼看到大卫在他所心爱的怀特哈特道进行比赛。而那场比赛的结果是瑞奇威以1-2败下阵来。接着大卫又自己掏钱乘飞机赶回巴塞罗那，继续他第2周的足球之旅。那个时候大卫刚刚上清福德中学不久，人们习惯把这所学校称为内温，因为它就坐落在内温路上。真的，大卫非常喜爱这所学校。事实上，对他来说，只要能找到另外一支足球队踢球就行了。他直接进入了校足球队。不久之后，他就在沃尔瑟姆弗雷斯特队踢区级比赛了。接着，又进入艾塞克斯队参加郡级比赛。足球在大卫的生活当中一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。然而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他的学业并不那么出色。他从来都不打算成为学术天才。不过，内温给他的成绩报告单却表明，他经常在课堂上捣乱，并搞些恶作剧。这经常让他的老师们为之头疼不已。比如1987年7月，汤普森老师年级导师这样写，成绩报告单令人担忧，很明显大卫不够努力，注意力不太集中，家庭作业也完成得不好，他必须努力改正这些缺点，如果他还想进步的话。大卫是一个让人感到愉快的孩子，他还经常帮助其他同学。再来看文科教师唐利亚1987年8月给大卫的评语。大卫学习能力不错，但是他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学习上。他在课堂上很容易跟别人聊天，而且还咯咯地笑，这严重妨碍了他的进步。1988年5月，他的体育教师马丁·费尔登这样说，大卫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孩子，他总是非常努力，不过由于伤病他缺课太多，也许少踢些球会有所帮助。1990年12月，他的班级导师约翰·布洛克这样说，大卫必须更努力一些，目前他在冒孤注一掷的风险。当然，对于足球队来说，他是颇具价值的成员。虽说这样的成绩报告单并不十分光彩，但是大卫从来不逃课，从不缺课，除非他真的生病了。他在学校的表现可能并不完美，不过他的确很喜欢上学。我觉得他就是喜欢跟同学们待在一起。当然还有一点，就是在课间休息时，他总能够找到人一起去踢球。大卫在学校读书时，除了足球，还有一项狂热的爱好，